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，玉敏射马主持，玉敏、尤达、钱伟乐， 三四重彩只一七十、十二十三五只互穿捞完嚟买。 嗱，我嘅提供再重复一次，五号 WinPay 投注啊，脚咧就系三号、四号、六号同埋十四号。五拖三四六十四，五拖三四六十四。咁仲有只标之王者呢只马咧，就又系即系啱晒呢个路程嘅。咁但系史卓峰骑牌喺个十四档度，咁我就唔拣佢啦。不过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吓，即、啊、系、到时如果即系睇啲赔率有即系、就是、有落飞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临场啊，咁呢啲你如果买三四重彩咧，揾到胆嘅话，唔系将佢互穿嘅话咧，你就可以加多只脚落去都得吓。啊三四重彩就是互穿一二五六十二穿雲句。 玉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四節，頭先咧就 Anel 想話俾我聽，佢話誒點解會二十個？因為佢包裝就係二十個一包嘅。咁你嚟買咧就一定要買三包六十個就$200。咁$200咧，除六十咪即係3.33333333。 係啊， 即係三個零錢一個啊，咁呢個都係內價就咁多錢係嘛？咁其實啲口罩都係咁上下嘅啫，照計價錢係嘛？點解以前啲人賣撚到幾廿蚊一個咧？早輪 咁咪炒嘛？ 啊，早輪賣廿蚊一個，十幾蚊一個， 係啊，乜都炒嘛而家。 佢一盒$500嘅嗰陣時係。 係啊， 五十個咁即係一盒$500，咪即係$10一個。係 啊， 屌你真係咪好撚好賺啊！咁啊，六十個三包啊，咁你買兩包就唔好嚟買啦，買一包又唔好嚟買，買一包我俾你好過。嗱，講翻即係。其實今日咧，即係我成晚，我最想講就係講琴日。屌你老母啲差佬真係，其實而家個社會就係咁樣嘅。一班已經係個意識形態咧，已經喺度，或者成個 mentality 就係要仇恨你嗰啲出嚟示威嘅人，係嘛？甚至乎已經開始即係喺度講，即係好政治化嘅。 係啊，係。 係嘛？你一個即係執法隊伍咧，你基本上就係要行政中立、政治中立，係咪啊？呢個必然噶嘛，係咪？你就係根據法例，你去執行個公權力噶嘛。法例賦予你嘅係咪？ 你就可以做， 你就可以做。 法例唔賦予你唔可以做。 法例冇賦予你係唔可以做，你唔可以屌人老母，係咪？你唔可以對撚住個，即係你話我有合理懷疑，你乜乜乜，咁你就走去揼柒人，係咪？你拘捕咗佢之後，你就不能夠再使用武力。你揾把槍懟撚住佢頭咁樣，呢啲咪影撚咗？呢啲咪假嘅呢啲圖啊？你冇得 spin 噶嘛呢啲？即係你將呢種行為合理化之後，你就會失去個理性啦嘛，你就無法無天噶啦嘛，法律對你冇任何規範噶啦嘛。你个警察守则系冇捻意思噶，你全部系你喺学堂学嗰啲嘢，全部要抌鸠晒佢噶啦。你就算去捉一个持械嘅警嘅贼，你相对嚟讲，你有你嘅武装，咁你可能大家搏火互有死伤，咁就有可能啊嘛。你对捻住一个手无寸铁嘅， 要俾你制服咗喺地下， 制服喺地下，你个把枪怼捻住佢个头，咁你走火点算咧？你揸个电单车撞啲人。我叫训斥，我屌你啦！我训斥下你啦，不如系嘛？嗰个系犯法啊嘛，大佬！你将呢啲嘢合理化之后，加上有个林郑月娥呢个贱人，系嘛？去包庇你呢种行为嘅时候，呢、這个社会最大嘅祸乱就系警察啦嘛！你成个社会个动乱嘅因素就喺警察嗰度啦，变咗呢、這个就系嗰啲第三世界国家。嗰啲極權國家嘅警察就係咁樣表現噶嘛？你話美國啊，暴動嘅時候啲差佬係咁咬人咧，佢就係嗰次啫嘛，係咪？如果佢有違法，一樣俾人告撚到褲甩嘅。 琴日悼念周同學啫嘛，尚德村。你老母如臨大敵，見人就打，見人就噴。咪你將你呢種犯法行為合理化咗佢，你邊領過去認為差人咁樣做啱嘅嗰啲就一定係唔係人嚟嘅咧？我話俾你聽，你講乜都冇用嘅。調轉你個仔俾人咁樣，你會唔會咁啊？我想問下啲藍絲，你係冇使用呢啲過當武力嘅必要嚟噶嘛？你話早輪嗰啲又同你衝擊啊，屌你掟汽油彈啊，你捉住佢揼佢，咁都仲有得理解啊，係咪？冇噶，佢慣咗手勢啦嘛。但係你要知道，你哋呢種行為，過去呢半年呢種行為，你只會令到個社會第一不斷分化，你只會令到個社會更加不安，你只會令到個社會埋下好多動盪嘅因子。调翻转逆地而处，呢班俾你咁样打嘅人，年轻力壮，有朝一日佢系武有武器喺身上，佢唔杀柒咗你，我点都唔信。个社会边有安宁啫？喺警暴冇咁严重嘅时候，我都写过几篇文章讲权力的界限，系咪？你赋予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一种任务，你同时要赋予佢执行呢一种任务嘅权力，但系呢个权力系有界线的。你而家全部就越过呢个界线，系咪？你喷嗰条友，佢话我食嘢啫，啊而家任你食啊咁，屌你老味！喂，呢啲咁嘅行为，屌你老味，仲系你系有枪喺身，你仲系执法嘅人。喂，佢同你解释你喷我做咩？我喺度食紧嘢啊！俾多啲你食啊！我屌你有冇再喷？屌你！喂，呢啲系屌你！喂，烂仔，你话佢烂仔都侮辱咗啲烂仔。呢一个仇恨，呢班年青人系永世不忘嘅。你消灭晒呢班人啦！你又唔捻够胆？你林郑月娥，你个下场一定好捻悲惨噶啦，系咪？你完成呢个任期，如果再冇五年做，咁你继续喺香港住，又唔会住官邸，住民居，系咪？你出入，屌你咩？你使乜俾面你咧？但系你一定会上架面包车，有四个保镖，屌你啲刺货，咪就系咁咯。你嘅生活就系咁噶啦。你喺香港人心目中，你系一个万恶。萬惡不赦，不是十惡不赦，萬惡不赦的人。拿起他的電話，我是特首，屌你，特首那就怎樣？對面那個，屌你老母，那都可以嘛，誰知道那個當然不會啦，可能夾定的嘛。 是啊，是夾定 的。啊，有些人幻想說，我屌你老母，沒有人尊重你，基本上是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所以不查差佬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警察在立法会答话，那个七二一，那个八万几个九九九系唔系常规噶嘛？嗰、那个系唔计数嘅咁 啊！任你咯，即系你即系唔使讲咁就 任你讲嘅呢啲， 任你讲， 冇用嘅。你可以喺即系你可以恶恶一时，屌你咪将来又要同你计数噶啦，大佬！唉，呢个世界，屌你咪即系你真系以为咁样就可以啊？屌你！而家你有槍啊嘛，你可以隨時出嚟打人噶嘛，呢啲叫非法集結啊嘛，你打得完人仲要告人哋非法集結啊嘛，而家係咁啊嘛，係咪啊？仲有咩公理啫？呢啲仲唔係暴政係咩啊？係嘛？呢啲就係暴政啊 ，exactly 係暴政嚟噶嘛，呢啲係稍為有良知嘅人都要反對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？所以我哋好似琴日咁，咁多记者出嚟影，清清楚楚噶嘛，个现场情况系。我啲朋友问我：，郁敏，咁你收工啦，不如屌你去退休啦，系咪？唔好做啦，系咪？自己身体都好啲啊，系咪？ 屌你咩？佢俾人黃標又唔見好多錢咁，係嘛？每人有一啖氣嘅啫嘛，其實係嗰啖氣冇咗咪冇咯，咪個個都要死嘅，係咩？邊有個唔使死啊？你話俾我聽，遲死早死都係要死嘅，你唔使咒我嘅，係咪？唔使咒我嘅，個個都一樣，係咪？我喺可以唔死嘅時候，我就梗係要睇你點樣死啊嘛，係咪？包括我啲親家所謂，係咪？你又冇辦法搞撚死我噶，係嘛？我只要唔斷氣就得噶啦。喂，見到呢啲嘢，你可以唔出聲？見到你呢班泛民主派，屌你老母，繼續喺度食人血饅頭，厚顏無恥，我可以唔出聲咩？見到呢啲暴政，可以唔出聲咩？係嘛？我唔識講嗰啲不吃人間煙火嗰啲嘢，我又唔識講嗰啲陰謀論嘅嘢，我又唔識講古仔。屌你老母！有啲人睇撚完人哋嗰啲節目，啊，即係以為人哋唔知睇完嗰啲，屌你老母江峰啊，或者我都好有留意到噶，咁佢變咗世界專家、中國問題專家。喂，人哋嗰啲真係啊嘛，大佬江峰在法輪功嘅添啦，大佬係嘛？人哋節目好撚多人睇，睇撚完人哋嗰啲視頻，跟住將佢變成廣東話，就當係自己嘅。啊，屌你老母真係，唉，真係，屌你咪呢啲又係燈神之旅咪咁咯？屌你老母，因為好撚。我样样都好似识，屌你谂咪抄啫嘛，系咪？我有冇讲呢啲嘢？我唔讲呢啲嘢嘅，我系讲我心谂嘅嘢，我睇到嘅嘢。屌你，我系有火嘅，系我唔会同你讲呢啲嘢嘅。你中意睇就睇，唔睇就柒就。我话俾你听，系咪？即係有啲人成日勸我啊，唔好咁衝動啊，唔好咁咩啊！屌你，我都七廿歲啦，就嚟，屌你有冇死一世唔死百大半世啦？啱唔啱啊？咁啊，係咪先？我仲要同你喺度，屌你有冇温柔敦厚？屌你有冇真係係嘛？有咩意思啊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嘛？冇意思㗎！屌你，我七廿唔歲，七廿歲唔死，八歲我都要死㗎，八歲唔死，我九廿歲我都會死㗎嘛？係咪？見到呢啲嘢唔出聲啊？係嘛？見到你啲黃絲呢啲，屌你老母喺度盲目咁樣支持民主派，屌你咪啊！即係搶攻功能組別立法會過半數，跟住屌你乜幫人哋描繪呢個塵世天堂，屌你乜其實就佢哋屌你乜個個啊！屌你榮華富貴，你老母你付出咩代價？你呢班人係嘛？成個立法會原來最激得兩個叫朱凱迪同埋陳志全，呢啲叫激啊！你朱凱迪行出去財委會嗰度，你未敢擒上張台啦！屌你老味，企喺度指手畫腳，呢啲黃毓民做過曬啦，啱唔啱啊？全部黃毓民上身有鳩用咩？而家係咪？而家要革命啊嘛，要懟撚冧佢咪而家係叫你總辭，你唔總辭？嗰個震撼力仲唔大啊？梗係唔撚總辭啦！我搶攻功能組別過半數，屌你老味，三分二添啊，有機會係嘛？而家咪又係，屌你咩？而家個佈局啊，有個國師戴耀廷地區直選，金主黎智英係嘛？屌你外蓋勢力就美國係嘛？屌你好啦，跟住黃之峰而家係新一代嘅政治領袖，屌你係咪有國際地位嚇？犀撚你啊，係嘛？跟住就五區都要有佢香港眾志嘅人，你其他啲人不能染指。係嘛？最近已經有好多僆仔嚟同我講啊！嗰度嗰啲又嚟試探，嗰度又嚟，嗰度又嚟，哇！嗰度又嚟咁樣係嘛？黃之峰佢自己俾人 DQ 過，咁佢好啦，用呢個 DQ 嘅光環就令到佢嗰、那個同佢拍嗰個就選贏係嘛？嚟玩呢招㗎嘛？跟住就同泛民同嗰啲咩民主動力嗰班濕鳩，即係唉鄭雨石啊、趙家賢之流咁啊，大家喺度唉所謂協調啦係嘛？咁又係要保撚住你嗰班泛民。公民黨先保住公民黨，保撚住民主黨呢啲咁嘅議席係嘛？黃碧雲一定唔撚走噶啦，毛孟靜都唔柒走，咁啊可留翻嗰兩個位，大家咧就有四個位噶嘛。咁劉小麗梗係要搶翻一個啦，剩翻嗰個咪香港眾志啦，係咪？周圍都係香港眾志，五區都要有，其他就係泛民，係嘛？咁啊啱啱好，你其他想選係唔撚使旨意，如果你夾硬要選，哦，你戒票 鬼。 屌你咯，尾真係又玩翻呢個遊戲，係嘛？咁好啦，新老泛民又控制大局，屌你啦！咪香港繼續沉淪。休息一陣，聽電話，下一集繼續講。屌你咯，尾真係～